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六时吉祥。第六十三章，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。上回我哋讲到大司霸为咗复仇啊，不惜嘅动用五枪兵马追杀文才同秋生。文才同秋生啊，本来走咗去荒郊野外嘅啦，见到势色唔对，一条烟咁啊走翻去义庄揾九叔帮手啦。而九叔嘅早有布置啊，一阵功夫啫，又系死符，又系布置，搞到义庄啊，由上至下，由门到窗啊，全部贴满晒黄符。咁眼见五枪兵马已经杀到嚟啦，九叔啊反而走咗去印阴司寺。文才同秋生外边睇怕势色唔对，顶唔住噶啦。秋生啊，啱啱嗌两句，师傅师傅，真系顶唔住啦。住都未讲完啫，突然间哐一下，道门就俾人督住两个窿，两只尸首系咁样伸咗入嚟，一搲就搲住秋生膊头。秋生成个人一惊啊，攞住只烂手一拱一拱咧，人嘅身就冇力噶啦嘛，哐一声。两条友啊，连人带门就被冲开咗，外边啊几十只枪兵就系咁冲入嚟。好彩啲动作都唔系话快啫，两条友一闪身啊，即刻往两边就避啦。而黎姐呢个时候咧，见到咁多枪兵行入嚟，啱啱都讲啦，普通嘅孤魂野鬼、山精水怪，见到枪兵啊，避之则吉噶嘛。黎姐见到系咁啫，当堂啊声都唔敢出，缩喺墙个碌头度。文才同秋生都唔顾得咁多啦，师傅喺里面又唔知搞紧乜嘢，睇怕都唔会出嚟帮拖噶啦。于是两个人啊兵分两路，见一只啊撑一只，拿起身边啊，唔理佢系糯米又好，白醋又好，总之一壳一壳，一炸两炸，系咁啊晒啲枪兵嗰度。你阿米话糯米有少少用噶，只见啲枪兵一掂到糯米啫，嚓咁一下，当堂又唔喐。秋生一见到。而糯米治僵尸都 OK 嘅噃，成个人缩咗喺米缸嗰度。虽知道当时为咗对付任太老嘢咧，义庄无啦啦入咗好多糯米啊、生油啊之类啲嘢噶嘛。秋生一炸两炸糯米系咁抌咗去。文才见到好似又得得地，当同成个人一碌碌咗生油隔篱，一力力开过啫，攞住个壳不起嘅生油，一淋就淋咗枪兵嗰度。随即啊，文才同秋生一对眼神。两个人剑指指向太阳穴，三味真火砰咁一下，当堂被林正生油嗰啲枪鬼就被火势烧咗起身啦。一时间就 哇鬼阵，即系鬼杀咁嘈。两条友未嚟得切开心啫，后面嗰波又拱上嚟啦，好似唔识死咁噶噃。秋生耍得两耍，啲罗密啲剑抵咁滞啦，扑街啦，点算呢？望望文才，文才嗰光生油呢又真系唔系好多嘅啫。只见文才泼得个两泼，成个人企咗江上边，离远一望，前面嗰班枪鬼系就系冧低咗啦，仲有四五排喺后边一浪一浪系咁涌入嚟，好似啲乌蝇蚂蚁闻到锤咁样。天时又黑，睇起身乌浊浊、黑蒙蒙一片又一片嘅。秋生一拧转头，见到九叔贴喺墙上面、柱上面啲黄符。唔得掉屎屎噶啦，一掹就掹咗炸落嚟，两步飙上去对住枪呢头一贴，我真系见效喎！前面几只真系唔喐啦，贴得两贴啫，黄符又冇啦，随即一个转身褪口，文才都睇到啦，二氧化葫芦搣黄符就系咁贴啦，但系你搣得两搣啊，黄符供不应求噶啦，两个人啊退无可退，总之系见到黄符立喺自己手上面，系咁啊逼到门口外边。秋生又嗌啦，师傅师傅顶唔住啊！ 哎呀，你退退无可退嘅师傅，你自冇去路后有追兵、啊。 九叔在里边一边写到符，一边就嗌出嚟啦， 自冇去路揾我第二条路啦嘛。 秋生啱啱想讲揾唔到啦，只见到前边嗰两只枪兵啊，俾佢贴住到符喐唔到啫，后边嗰啲系咁涌入嚟，两个人啊四只手一路揿都揿住， 咔啦咔啦冚咁一下。 成道门啊冧晒，两个人啊监生俾啲枪兵啊焗咗入嚟，只见到内堂里边啊啲黄符似蜘蛛网咁样，而九叔啊正正喺门后边，一张大台啊写住满满一台嘅符， 仲喺度写紧啫。见到秋生同文才破门而入，手上支朱砂笔嚟向前一飞，啪咁一下点正前边只枪鬼嘅眉心，大喝一声：快啲过嚟！秋生同文才一碌之下碌咗九叔身后，出边啲枪兵系咁涌入嚟咧。只见九叔一手啊拿起一沓符，轻轻退后，左脚一伸啊，成张台啊伸咗出去。啲枪兵啊掂到张台，上边啲符啊凌空制起，随即啊形成咗一道符墙啊。第一批枪兵掂到啲符啫，吱哩喳啦就系咁喺度震，前边一批倒下啫，后边啊系咁涌上嚟。好明显到扶墙已经抵唔住后边一浪一浪嘅枪兵啊！九叔见到咁样总过嚟势系假啦，两步一跳起，将手里边嘅黄符向天一撒，一条天女散花咁样，随即两只手一圈，剑指一舞，所有黄符无风自卷。只见九叔一念发诀，急急如律令，一抌地，黄符就好似落雨咁样，一张二张系咁淋落嚟啦。咁扶墙呢就挡第一批，咁扶雨咯，后面嗰啲中招㗎嘛。但係无奈数量嘅实在太多太多啦，门口冲入嚟啲防住咗咗。窗口啊、瓦背顶啊、冇扶嘅地方呢，而枪兵亦都一浪一浪系咁涌入嚟。九叔睇到眼火都爆埋，拧转头啊叫文才同秋生讲啦：你两个快上楼！讲完之后一个吸返啊，飙咗枪兵嘅中间。文才同秋生鸡咁脚咁行上二楼夹层，只见到九叔啊喺啲枪兵群里边啊左撑右掹，左手一个圆光镜，右手啊攞住啲朱砂笔系咁向住眉心点下点下。无奈啊，枪兵啊实在太多，只见九叔啊点完前边嗰批，前边嗰批唔喐咯，俾后边嗰啲枪鬼一拱之下，当堂啊将九叔呢个包围圈系咁缩窄又缩窄，势色就唔对。文才同秋生啊嗌啦：师傅师傅，快啲上嚟啦！冇计啦，抽出短柄金钱剑啊，向左右一挥，将枪鬼嘅包围圈啊扩大咗少少，随即两只脚一蹬地，左一脚右一脚，掹住枪鬼两个膊头啊，一个翻身上咗二楼啦。唔上啊又自可，本身上二楼谂住居高临下噶嘛，点知呢二楼啲走廊已经塞满晒枪兵。一隻二隻系咁躝过嚟咧，文才同秋生同九叔当堂就被困喺二楼夹层。九叔一睇之下冇计啦，两只手一拍，结咗个外施之引，左脚一蹬地，啪咁一下，咦，反应嘅，咬紧牙关出力又一蹬，嚓一下，大力嗰头一脚掹穿咗二楼啲木板添，当堂成个身向下一沉，棘住。文才同秋生一见到咁啫，啱啱想上嚟扶啊，隔篱啲枪兵系咁一左一右涌晒过嚟咧，都算两条友仔醒目啊，凌空跳起，大大力向住地下嘅木板一撑，哐一下，当堂啊踩穿咗个大窿，三个人啊从天而降喺二楼啊扑咗落嚟咧，咁啱三个跌落嚟嗰块地咧就空地嚟嘅，因为所有枪鬼啊见到佢哋两个喺二楼啊，全部上晒去监制噶啦嘛，地下反而清静翻啦。文才搭到落地，揞住个啰柚系咁喺度捽，哇！我笪笪笪地好好鬼硬啊！九叔啊一拍个头，系地气啊嘛，怪唔知唔得啦。一个鲤鱼打挺嘅挺起，两只手啊重新结咗个狮子印，竖起剑指，左手包住右手一捻，左脚一蹬地，啪咁一下。我一阵阴风系咁狂刮起身，枪兵全部唔喐咧。文才同秋生一闪身碌咗师傅隔篱，师傅咩回事啊？ 哇，系咯，咁劲嘅。 话都未讲完啫，只见到前边嗰笪空地啊，阴风刮起之处，两白两黑四个鬼差，十咁嘅现形。隔篱啲枪鬼一见到啲鬼差啊，全部唔喐，个面肿就惊惊地咁啊！只见到呢四隻鬼差望望文采，又望望秋生，对住九叔咧，喵喵暗暗又噏咗轮啦。九叔个听到皱晒条尾， 得你等阵， 两步行上前，再喺地下度系咁一搲，搓咗粒丸， 唉， 一揿啊揿咗落口，嚼咗两下，嘤嘤暗又讲起鬼话上嚟咧，一边讲一边啊手指指指住隔篱啲枪兵，四个鬼差咧。一路听住九叔嗰度鬼食礼，一边啊环绕四周咁望嚟望去，目光所及之处 啲枪鬼竟然惊，一只二只啊，吞口再吞口，跟住咧四只鬼差望住九叔，嘤嘤吟吟又喺度鬼食嚟咧。九叔啊同佢讨价还价咁样，文才壮壮抽身， 喂喂，你个师傅喺度讲我讲乜嘢啦？ 咁啊唔知啊，就好似我讲紧价钱咁。话音刚落啫，九叔个双手一摊，嘤嘤吟吟又讲一轮，然之后咧。在个衫袋一揞，就揞了张阴司纸出来，一路拧住个头，一路呢就在香炉隔离攞嚿炭出来，在张阴司纸上写住4000万两。抽身一睇之下，哇，师傅大手笔、哦， 我话有钱能使个鬼差推磨、哦，呢镬嘢真系。 九叔就讲啦， 呢啲咪打死够讲价咯。等我开张期票俾佢，等我收班枪兵先啊嘛！ 只见九叔啱啱写完4000万两，林凤娇预知，将阴司纸就唔见咗啦。一望之下咧，四只鬼差已经一人一张攞住喺手啦。秋生啊讲啦，哇，收钱收得咁快，做嘢做得快唔快先？ 哇、啊，系咯，你真系劲过啲交警嘅真系啊！ 只见四个鬼差望一望个银码。咦，咁样笑咗啊，扑你一街鬼识笑嘅咩？九叔就望住呢四只鬼差， 嘤嘤咁讲，因为我唔系。 文才问啦， 师傅，你讲乜嘢啊？ 咁你听唔到，讲粗口啦，梗系。九叔一拍白秋生嘅头度，一掠掠一啖泥出嚟， 呸，骑马变睇嘢啦，咁多声气。 随即见到四只鬼差咧，一掹一掹只哭丧棒出嚟。即上面有毛嗰啲咧，又开始打圈啦。四只鬼差抌抌圈啊，围住系咁喺度转下转下，越转就越快，转转下啫，十一声，四只鬼差都唔见咗。四只鬼差突然间出现咗东南西北四个方向，对住前面啲枪兵用哭丧棒向前一挥，嘣咁一下，嘣咁又一下，真系猫衣洗面三爬两拨咁。一扫之下咧，啲枪鬼又唔见晒啦噃。文才同秋生啊，睇到眼都擎埋，唔系啩？系咁以揈两嘢啫，自己啊搞咗成晚，损手烂脚都唔得点。哇，系咪真系咁劲啊，师傅？ 你试下你收钱咧，你仲快过佢添啊！ 啱啱讲完啫，四只鬼差归位，望住九叔揞岌头，笑笑，一揈支哭丧棒，一阵阴风吹过，就唔见咗啦。文才拍拍啰柚， 哎呀，有钱就能使鬼差推磨，依家一天光晒啦，好嘢！ 秋生都讲啦，系咯，早知俾钱搞得掂啊，一早应该引多啲阴司纸啦嘛，师傅嗬，一天都光晒啦。九叔掘掘佢两个讲啦， 有排未得天光啊， 话音光落啫，只见到二庄外边几道闪电， 咔咁，咔咁。 九叔眼神一想， 快点准备。 文才同秋生吓咗声，两边就散开。只见到二庄门口隐隐约约有道黑影慢慢行紧过嚟。来人正是老表坤呢只雷电狮妖。好啦，枪兵就搞掂啦。而家轮到对付老表坤呢只雷电狮妖啦噃。咁点搞法呢？搞定咗之后仲有个大师伯添㗎喎。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啦。